0.947，加元1.356，人民币7.073，英镑兑美元1.259，欧元兑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06美元，卖出1742.6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鹦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7度、东经117.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南海北部，预料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并有所增强。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稍后风势增强，而海亦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Saturday Game On。 哇，究竟呢个箱入边摆咗件咩物件入去嘅？ 几时用嘅？ 好少见，特登攞去家用嘅。 即系喺屋企先用啦。 喺屋企先会比较用得多嘅。 喺床上面用 嘅。你可以嘅，可以俾啲声大家听下先。 好啊。男仔用喎、 啊，呢啲通常女仔用。 喂，出唔出得街噶？ 你谂咗去边啊？究竟入边系咩？ 咁你就要听晒逢星期六下昼4至6，魔力的神师妹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sa and Curiosa.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敏感时刻啦，今晚喺直播室咧，除咗有茉莉啦、Kitty 啦、敏大人之外咧，咁我哋星期五晚第一个任务咧，就要打俾李亚力啊 Eric 咧，同我哋讲下电影嘅。 嗯， 经过呢个礼拜之后，睇下 Eric 又煲咗啲咩剧、咩戏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啦。Hello Eric。 Hello， 大家好。 系， 茉莉好 ，Kitty 好，敏大人好。 系，李亚力好。咁点咧？今个礼拜有咩好推介咧？ 嗱、呢部戏咧就虽然系旧旧地吓，因为、而家喺啲平台上面都係有時睇下新戲，有時睇下舊戲。 嗯， 咁呢套戲咧，其實咧我都一直想推介一下嘅。咁咧就一套泰國嘅奇幻愛情片。 嗯嗯， 嚇、 咁我都好少介紹愛情片㗎啦，不過有奇幻嘅成分， 真 係 幾奇幻喎！你今次竟然有咁嘅舉動， 係啦， 因為你阿玲唔中意睇愛情片㗎， 佢唔中意 㗎 ，feel 到佢都唔係浪漫嗰只㗎。 佢睇鬼片嘅程度就好似我哋中意愛情片咁咯， 係 咁上下啦，係 啊， 九比一到啦，我相信。 咁啊，但係間中要調劑下嘅，都要睇下啲愛情片嘅，但係最好有奇幻啲嘅嘢喺裏邊。咁咧，但係咧，嗱，我要講真，雖然喺我嘅 好唔浪漫啊，真係。 诶，正！所以喺我嘅角度嚟睇咧，呢套系一套奇幻嘅爱情片啦。但我心想，好多人都觉得佢系一套鬼片。 咩？我话咩？阿嫂唔系人啫，嗰啲系咪啊？又系嗰啲啊？ 皮马。 突然间有三间喺度。嗱，呢套戏咧就系泰国片嚟嘅，就系叫《非人类之吻》。 哦，泰文点讲啊？ Inhuman kiss， 哇，真系识个， 唔系英文嚟噶， 佢讲到泰文 feel 啊又， 系， 咁佢都系唔写噶嘛， 系， 咁咧就如果喺网站上面睇嘅咧，就叫做非人之吻啊， 嗯， 非即系唔系人嗰个非人啊，咁、但系我哋香港嗰时上画就叫做非人类会飞嗰个飞， 哦， 即系飞天遁地个飞， 系， 非人类之吻。咁咧，即係如果你講係鬼片，你可以勉強係鬼片嘅，或者係妖怪片啦。 喂，擺明恐怖片喎、啊、，Eric， 點樣愛情片啊？ 我睇 係咪啊 ？Kitty 已經上網搜查咗嗰、那個 嗰個海報好恐怖喎、啊，你睇 海報好恐怖嘅，但係實際 喂係喎，就咁攬住個頭嘅啫喎。喺度錫緊個頭喎、 啊，係、啊、算吧啦。對於 Eric 嘅愛情觀嚟講，我哋都要學下嘢嘅。佢都係真係非人類的愛情啊！ 咁係講咩嘅咧？ 嗱，呢個咧係一個泰國片啦。咁就時空背景咧就係二次大戰嗰陣嘅。咁、但係佢就冇講戰爭嘅。咁佢就係講泰國一個偏遠啲嘅村莊。咁咧其實就講女主角同埋兩個青梅竹馬嘅朋友仔。嘅三角戀愛故事，即其實係咁嘅， 係 OK。不過加咗個奇幻元素喺裏面嘅啫。咁、那個奇幻元素咧，就係、是、你哋喺海報睇到嗰個飛會飛嘅頭啦。係，咁其實咧，佢有個名嘅叫飛頭鬼。咁呢個飛頭鬼咧，就喺佢哋泰國嘅傳說裏面咧，係一種古老嘅妖怪。咁但係佢哋原本係人嚟嘅。咁因為咧用過呢個黑魔法啦。咁但係咒語反噬咗咧，就令到佢哋變成咗咁嘅樣，只得個頭，同埋個心臟。咁嗰啲須咧，我都唔知係咩嚟嘅，啲竹須類嘅嘢，可能頭髮。 即個頭，頭下邊係 有 個 心， 有 楞， 即係楞 有楞內臟咁咯。 係啦係啦，都冇㗎，淨係得個心嘅啫。 我得個心嘅啫。 係係，咁其他嗰啲係竹須嚟。 咁佢即係醫保方面可以平好多。 敏大人，你唔好谂啲咁嘅嘢得唔得？ 即系你比一般人平好多，佢得心脏病啫嘛， 净 系癌症 手术都容易啲， 净系买心脏病咯， 或者脑癌。 咁咧嗱，呢种飞头鬼咧有分男女版噶，女版咧就有个名叫克拉苏，男版咧叫克拉康。 有咩女人先有须嘅？ 唔系佢须系诶苏东坡嘅苏。 哦， 克拉航咧就杭州个航。 系。 啊，咁呢个应该译名。 译名啦，应该泰文嗰啲 啫。好啦，咁呢个就系嗰只会飞嘅头啦。咁女主角边个咧？系阿花。咁咧就系村长个女嚟嘅。咁佢有个梦想咧就系做乡村医院嘅护士。OK。咁咧男主角咧有两个，青梅竹马啊嘛，因为佢哋。咁男主角咧有个就系叫做乐医嘅，咁咧佢就已经长大咗，离开咗村庄啊，去咗曼谷噶啦。咁因为佢哋想培养个仔去做医生嘅。OK。咁咧，但系因为战争爆发啦，咁后屘佢就翻咗嚟乡下咁。咁另外一个咧就叫做系地主嘅仔啦，即系有钱仔啦叫贾德。咁呢个咧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阿沙嘅。好啦，咁三个咧就青梅竹马噶啦，由细玩到大啦。咁咧，亦都系咧，阿贾德咧，就其实一直都爱住阿沙，但系就冇讲到嘅。就佢想表白嗰阵咧，就已经系见到阿沙咧，就同阿乐伊咧就出生入对咁样。OK， 好啦，我哋讲下故事由头啦。咁嘅故仔咧就系讲阿乐伊一开始冇耐就系讲，因为前面系讲佢细路仔啲历险嘅啫，唔使咁重要。咁一开始咧就阿乐伊翻嚟啦，已经。咁咧，但系佢翻嚟鄉下嗰陣咧，佢就帶住一隊所謂嘅獵魔人啊。咁有好多個嘅，即係好似班山賊咁樣嘅啲裝扮。咁咧呢個獵魔嘅老大咧，就話咧附近啲村莊咧都出現咗飛頭鬼。 佢哋夜晚咧會出嚟偷食村民嘅牲口嘅，咁有時咧就會用毒嘅口水咧去毒害嗰啲男人或者女人。男人飲咗呢個飛頭鬼嘅口水咧，就會全身赤紅。咁女人飲咗咧，就會變成飛頭鬼嘅。 咁係咪透過 kiss 所以先飲到噶？ 都唔一定喎。譬如我係飛頭鬼啦， 我 飲 啲口水出嚟噶嘛， 係唔使攣。我飲個杯水，你又跟住飲我杯水咧，咁你就會中 毒。哇！呢啲咁少就已經中毒 病毒啊， 係咯。咁但係因為經口水咧，你覺得似唔似狼人咧？我啊覺得好似狼人。 咩叫狼？點啊狼人？ 即係 werewolf 啊！ 我唔知道經口水會咩喎、 啊？係啊， 我 contact list 入邊冇狼嘅，我唔知佢哋個皮色係點。 但係頭先咧，李亞力話咧，其實都有男嘅呢個飛頭鬼噶嘛。咁、 啊、 但係你頭先話，如果佢掂咗口水之後，佢只會劇痛，咁佢又變唔到飛頭鬼，咁點解嗰啲男飛頭鬼係邊度嚟嘅咧？ 佢有一種係劇痛嘅，有一種係會變成男嘅飛頭鬼。 哦， 即係睇你嘅體質好唔好。所以我睇到呢度咧，就覺得哇，咁同狼人差唔多。 有幾愛情啊！我就反而聽到呢度。 第一唔熟，係啦，第一唔熟狼人係點啦？第二我唔知道有幾愛情。第三咧就增進咗我哋對呢一個 李亞力嘅認識啊！ 唔係對病毒嘅認識咯。你用翻病毒嘅 apply 落去啊！我掂到咧傳染性好高啊！佢 係啊，傳染性好高㗎。醫咧就覺得咧呢班獵魔人咧幾型嘅，咁所以跟佢哋學槍啦，又學開槍啊，跟住咧就同埋佢哋一齊咧去夜晚去巡邏啊，希望捉只飛頭鬼。咁但係與此同時咧，這個女主角阿莎咧就真係化成飛頭鬼啦。 喂， 咁啊係， 佢飲咗口水啊， 佢點到啊？ 冇錯，佢係好細個嗰陣，記唔記得開場講佢細個冒險啊？咁咧就去一間荒廢嘅屋嗰度咧，班細路仔咧就去玩呢、這個薄利利。阿莎咧就其实咧就喺个荒废嘅屋里边咧就遇到飞头鬼，咁飞头鬼咧就锡咗佢一啖，传咗啲口水俾佢。 喂，呢、這个咁呢套戏我第一次听啲鬼系好似呢一个 病毒， 病毒咁样，病毒咁样嘅。 而家都系啦， 即系通常佢系攞你命噶嘛，而家点会咁传发 人传人？ 唔系啦，你而家吸嘅僵尸都系病毒嚟噶。有一個 物質嚟㗎，但係未去到口沫。 唔係啊，因為你係真係嗰個係要有接觸啊嘛， 同埋佢咬你啊嘛。 你見到吸血嗰陣時噴口水，你唔會咩？佢要咬你嗰啲真係好血液㗎嘛。 係， 但係你呢個係 呢個飛沫傳播， 係啊，飛沫傳播嚟㗎。 我覺得 仲要 airborne 喎， 佢周圍打黑黐會點咧？嗰啲飛頭鬼 係。 So far我未見過佢哋打黑黐啦。嗱咁樣即係起碼你唔好理啦，總之佢係一種差唔多係一種物種嘅傳播方法。即係佢唔係真係妖怪，即係你話講到佢有黑魔法，因為你老實講啦，阿莎細個就邊度用過黑魔法啫？係咪點解會中招啊？冇人解釋嘅，所以你其實佢已經脱離咗所謂鬼怪嗰樣嘢。 嗰啲通常阿李亞力就話叫你唔好理㗎啦。 總之佢講你就聽啦 ，follow 佢啦。 係啦，咁啊。 爱情， 反而谂啲拆解方法喎、啊。问大人 戴口罩， 系啊，佢又冇手除咗只口罩，佢得个头同个心啫嘛。 你戴住佢个口， 系啊，将口罩笠落佢咪得咯。 其实系套卫生片嚟嘅呢套。 唔好意思啊，你又嚟想呕血啊。 好嘅，咁咧，跟住咧，我哋讲到阿莎变咗飞头鬼啦，咁咧就已经出现变化啦。咁同一時間咧，村內嗰啲牲口又離奇死亡喎。咁即係開頭大家都唔知啦，只係阿莎做啦，阿莎自己都唔知嘅。咁無意中咧，就比較樂意咧，就碰到呢個秘密，即係佢發現咗阿莎個頭飛出嚟，飛翻翻去。咁冇單，即係不單止冇嚇到佢，反而咧阿樂意咧仲幫佢隱瞞呢件事。而且咧每一晚咧偷偷地咧將啲食物咧帶俾佢，等佢咧唔使自己飛出去揾嘢食。咁、呢個好似美女與野獸咁啫，咁啊調轉玩啫嘛，係咪？咁咧，但係真係當然好可惜啦。嗱，紙就包唔住火啊。咁啊，終於咧，獵魔老大就揭穿咗阿莎嘅身份。咁同埋啲村民一齊去追殺啦，咁樣。咁嚟到呢度，中間有幾個轉折都係關於鬼怪。咁但係佢好刻意去描寫咧，阿樂伊咧點樣去保護阿莎嘅。就算佢係明知佢係一隻飛頭鬼都好啦，咁又幫佢揾一啲叫做克拉草嘅嘢。呢、這個克拉草咧。就可以暫時咧令到阿莎咧唔會變成飛頭鬼嘅，即係等於好似醫住佢，你唔好變僵尸住，咁食住呢啲先咁樣。咁咧就佢哋亦都相約咧去私奔，即係男女主角嚇，咁就希望咧，即係因為村裏面好多怪事啦嘛。咁佢就話你呢個病咧，因為男主角咧係學醫嘅，咁話而家我醫唔到你，我或者我哋去到萬谷，我哋會揾到人幫你醫翻好你呢個病。 咁不如我哋就相约去私奔啦咁样。咁但係呢、這个时候呢就嗰、那个叫贾德，因为贾德呢原来呢其实呢就同洛伊差唔多时间发现呢阿沙其实係非头鬼嚟。但佢就用咗另一个方法喎，原来佢点解话要参加嗰班猎魔人呢，就係特登去入五道啊，五道嗰班人唔好去阿沙屋企附近。咁咪唔会发现佢係非头鬼。 佢係渗透嘅，佢冇间道。 呢个 真爱啊。 係呀，真爱。咁但係呢因为猎魔老大知道佢咁衰呢，就咬咗佢一啖，即係魔老大咬咗阿贾德一啖。 咁会点㗎？ 呢个时候呢我哋先知道呢，原来呢个所谓嘅猎魔老大呢其实係克拉航嚟嘅。即係男嘅非头鬼嚟嘅。 咁佢哋咪可以成双成对囉。 係囉。 系啦，咁就变咗乱。 佢帮佢噶喎，其实。 但系咧，佢哋有个诅咒嘅，即系如果你成为男嘅飞头鬼咧，你就你嘅血液里边有个诅咒咧，就是、一定要追杀女嘅飞头鬼同埋碾碎佢嘅心脏。 吓、 啊，因为咧，点解会飞头鬼咧？就是、最早咧，就系一个一个女性背夫通奸嘅一个问题嚟嘅。吓、咁样。咁所以呢就係、是、就做咗一个永世喺度不停咁样循环嘅一个即係追杀嘅行动。冇错啦。咁当然啦，就变成咗男版飞头鬼嘅贾德呢，亦都极力去保护已经变成飞头鬼嘅阿沙。咁就同呢、這个猎魔老大呢大打出手。咁最后呢仲牺牲埋自己条命。咁样咁样跟住呢就洛伊系正常人啦嘛，咁佢趁呢个时间呢就抱住阿沙嘅尸体，諗住坐一条小船带埋阿沙个头呢飞去即係去呢个泰国嗰度求助啦。咁点知喺呢个时候呢呢、這个村民就已经追到嚟，终于呢一枪就打死咗呢个会飞嘅阿沙。咁最后就一吻，即係佢喺吻完嗰一刻呢就俾人打死，咁所以好凄美。 咁佢会唔会又变返飞头鬼嘅吻嗰、那个 佢已經變咗噶啦。 哦，兩隻都係啊。 哦，唔係個阿洛 正常人，正常人 即係被吻嗰、那個 係啊， 係即係男主角啦， 係啊， 痛啫咁、啊、但係佢就睇住佢嘅愛人咧喺佢面前一吻之後咧，就俾村民打穿個頭死咗。咁、佢頭咧就好似個氣球咁慢慢飄上天。咁阿洛伊咧就好慘咁喊，一路喊住一路道歉，但係個頭就一路飄上去咁。哇，幾凄美嘅爱情故事， 但系我想笑， 一啲都唔觉喎。 我想象到画面想笑， 我觉得啲画面似嗰个叫咩藤，哎死啦，日本嗰系啊伊藤顺二嗰个，我觉得似富江嗰啲恐怖头哦，又好大个头啊。 伊藤润二嗰个人头气球再恐怖啲， 吓，即系你咁样比咧，咁你当然系唔恐怖啦。 我可以想问你阿力咧，你觉得最浪漫嗰位系边一个？ 系个头飞上去嗰个， 石柱头飞。浪漫嗰位，我觉得咧睇落去咧就系、是，即系当佢知道阿沙男主角知道阿沙系呢头鬼嘅咧，不但冇揭发佢咧，仲要周围去隐瞒啊，帮佢搵嘢食啦，呵护备至。你想想啦，唉，你去结婚真系有一句咁嘅誓言啦，都系无论你咩健康疾病噶嘛。咁而家你爱嘅女仔，其实佢就当一种病嚟噶，所以佢谂办法去医佢噶。系咪？你明唔明？即系佢谂下，即系等于有一个精神失常嘅女仔，你好中意， 你都对佢不离不弃系嘛？ 系啊，咁你仲唔系浪漫嘅爱情故事？可以当佢普通嘅鬼片嘅。 我佩服你对爱情嘅演绎啊，李亚力。 但系我想最后问一句啊，即系呢一个咧系以呢个鬼故嚟到包装嘅爱情故事咧，恐唔恐怖啊？ 其实佢就睇你个感觉系乜啦，因为个女仔佢冇乜嘢跳出嚟吓你嘅个嗰种恐怖嘅，咁都系有一啲特技化妆啊，咁有啲 CG 啊咁样咯，都系惊，我反而觉得村民嘅行为比较恐怖啲。 Kitty 啊，你咧第一咧，你要知道咧，你食唔食得辣噶？ 我好食得辣嘅，所以其实你阿力个标准唔能够放喺我身上，系 每个人咧条脷都唔同嘅，所以每个人对恐怖嗰个反应，我知阿 Kitty 梗系想一个人喺屋企睇啦。 系啊，即系我谂住，如果夜晚睇，咁会唔会瞓唔着咧？ 个头飞出嚟， 因为佢又浪漫，但系浪漫得嚟又好似有啲恐怖嘛，但系 OK 嘅系嘛，你阿力？ 我梗系 OK 啦， 你梗系 OK。 我反而想问咧，你阿力一个问题啊，因为咧通常泰国嗰啲片咧，即系我哋成日都睇泰国嗰啲明星咧，都好鬼靓仔靓女噶嘛，又做青春少艾噶嘛。虽然我哋每一个都唔识啦，咁我想问一下呢一套入面系咪全部都系一样都系青春少艾同埋靓仔靓女？ 冇错冇错，因为佢嗰三角恋嗰个三个主角咧，都系两个男仔都系小鲜肉咧。咁、假得呢啲腹肌真係好好睇㗎，所以佢露得唔多。 即係好奇怪，即係你阿力唔係睇女仔嘅身材，反而睇男人嘅腹肌。 佢任何腹你都得㗎佢。 我唔係一搭想磨呢呀嘛，咁多用佢。 咁樣代入你呀、你仲話 Eric。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Kitty 你為咗睇腹肌呢你都可以冒險嘅。 冒險夜晚睇下。 嗱你一見到恐怖你 fast forward。見到腹肌你 腹肌就慢鏡。 係啦。 咁女仔呢女仔係咪都 女仔就比較係。鄰家女孩嗰只 feel， 有少少 baby fat， 咁就未算係泰國 model 嗰種咯。佢就但係佢演鄰家女仔嗰啲眼神就演得幾好。 係，即係敏大人中意睇嗰啲嚟嘅係嘛？ 係啊。 喂喂，但係咁樣我同阿李亞力成日強調，愛情片個女主角唔靚，我唔睇嘅，所以我就話係咪你會中意嗰啲？係啊， 咁呢個 佢仲要俾兩個男人爭喎，跟住你即係我哋見到嗰啲，有冇氣質？ 有冇搞錯啊？ 即係我哋好麻煩嘅嗱，又唔可以超靚，投入唔到，但系又唔可以丑得过，又到投入唔到，又要有啲亲和力，系咯， 冇错。我会觉得佢变咗飞头嗰阵靓啲。 吓，点解咧？ 有丝丝直接撞V 咗面 啊！哦 ，V 咗面啊，直头， 因为冇一条颈啊，系嘛？因为 系啊，因为冇一条颈。 哦，因为反正都系 CG 可以执得劲啲嘛。 喂，但反而咧，我一次过计一个 shot 计 shot 计噶。 系我突然间咧谂起咧，我听完你阿力咁讲咧，似唔似呢个泰国版嗰个咩 Jacob 嗰套叫咩名啊？外国咧好兴嘅嗰阵时，又系一个咩级别僵尸，跟住之后有一个嘅正常人，有 Edward Jacob 佢哋啊。 哦，嗰、 那 个 Twilight 嘛， 咩级别新世纪？ 系泰国版咁样咯，咪、 佢总之。其实我觉得是一套奇幻爱情片、其实那只飞头鬼是不是真的飞头 是飞头鬼是狼人是吸血僵尸都不重要的因为其实他只是告诉你、哇如果你喜欢那个女人是已经变成一只怪物那你就会怎样呢、 喂你很多即是濒临离婚的男人都是想着这件事 所以呢度就系睇下你有冇真爱啦，有真爱你就医翻好佢。 因为我娶咗个老婆，会变怪物嘅，佢都好考虑紧呢样嘢，咁所以就可以睇翻呢一套叫咩咩咩 in 非人类之吻， 英咩唔系泰文叫咩话？ 我唔知 泰文 inhuman kiss in human kiss 啊，系好多谢你阿力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将抑郁掩盖，狂躁大概亦会被发现有害。无谓一生去当冷面笑像，想欢笑不想等到上天堂。西装化妆，镜内堆望，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结色粗线画到耳边，抬头望天。想挣扎，但渺小。尘世循着道理，给规则洗礼。压抑也不计，奇特思想妄想放大到就崩溃了，叮一声就要疯狂，执起喇叭躁动喧哗，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血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现。怪异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余下一次便使惊世写着历史。 微笑，红结色冲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癫。喜剧发展时，怀疑谁是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何一次饰演英世孩俗坏角色，逆向政治，语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正面中的祭祀。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反修例六一二冲突一周年，多区晚上都有市民聚集，警方到场驱散。在铜锣湾，几百人在东角道一带高叫口号，举起反修例横额。防暴警察到场驱散，多次举起蓝旗。制服多人，又在崇光百货外截查最少20人，检查随身物品。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被带上警车。在旺角，警方在浪豪坊对出截查几百人，封锁介乎亚街路街至山东街一段的砵兰街，多次举起蓝旗警告，被截查人士要分开男女排队等候被搜身。警方说有人群在铜锣湾和旺角集结和叫嚣，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的相关罪行和限聚令，警告参加者立即停止集结和离开。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命名为鹦鹉。天文台预料，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鹦鹉会在今晚至明日日出之前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预料明日间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到时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政府今日起向首批合共49,500名雇主和自雇人士发放保就业计划的第一期工资补贴。政府发言人说，就雇主而言，已经完成处理当中25,500份申请。首批获发工资补贴的雇主当中，98%是聘请不足50名雇员的中小微企，补贴总额涉及大约48亿元，相信补贴能够起及时雨的作用，协助雇主和雇员共度时间。首批成功申请一笔过资助的24,000名自雇人士，亦都会在今日陆续在指定的银行账户收到7,500元的资助。涉及大约1,800,000,000元。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调，外部势力越系对香港事务横加干涉，中方推进香港国安立法嘅决心越系坚定不移。英国政府早前发表最新一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华春莹喺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不满英国政府定期发表所谓报告。干涉香港事务的错误做法，重申英方对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亦都不存在所谓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883点，升7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68点，升66点。美元对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45，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7，人民币7.074，英镑兑美元1.258，欧元兑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6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5美元，卖出1,740.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渐转多云。 听日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稍后风势增强，而海亦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18%。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6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日至6月14日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二台院线请到电影咁多个导演以及男女主角。 Hello， 我是 Norris 啊。 Hello， 我是 Steffi 啊。 Hello， 我是朱康啊。 原来有一件事 ，Norris 导演一直握住男女主角。 导演，你有讲过系 complete end 咩？ 我自己以为是的，我写的时候、拍的时候以为是啊。 我是觉得是 open end 的。 Norris 唔讲，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个 open end。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Kitty 茉莉，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啊，啱喎、啊，请唔请洗碗啊？ 好咁啊！今日咧，我哋敏感时刻咧就请咗一个咧，都嚟过嘅贵宾啦，系啊， 就有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嘅副教授 Dr. Christian Chan 上嚟咧解答我哋一啲咧有关心理学啊，或者可能系甚至有少少精神上嘅问题，系咪啊？可唔可以嗰啲可唔可以叫精神 精神健康啊？ 精神健康啊，系啊。 大家好，系 Hello Dr. Chan， Hello. 好开心啊！ 系， 跟住正正就系今次我嘅题目啊！ 咩啊？ 我见到佢，我失眠啊！ 无心睡眠， 我帮佢改咗名啊，跟住师弟叫我唔好讲啊，但我好想讲啊。 好啦，你 讲啦，佢怕丑啊，但我觉得好潇洒嘅。 咁咪上天有时都间中会有啲唔公平嘅， 系边度咁靓仔， 学历又高，跟住 高。 EQ 又高，咁你當然啦。 啲商品違反商品説明， 係冇嚇走佢。 係啦，咁啊 ，Dr. Christian 一嚟到講兩句説話咧，已經令到我哋嘅精神健康好翻啲啦，好啦，完啦，唔係。但其實咧，我請得你嚟咧，咁啊，梗係想即係講一講一啲即係關於心理學上或者即係心理問題嘅嘢啦。咁樣我兩個閨蜜啦 ，Kitty 同 Molly 啦，咁佢都有啲朋友嘅朋友啊 ，friend of a friend 啊，咁就。遇到一啲 case 嘅，咁啊，請你上嚟啊！咁啊，我都唔知係咪算係隔空 診症， 診症啊！即係我哋可能有啲資料又唔係咁充足啦，咁但係都問一問啦。不過因為我哋發現咧，我哋啲朋友嘅問題咧，其實都幾 common 下嘅。 嗯，咁我哋今晚咧，其實就想講下呢個失眠嘅問題嘅。其實頭先莫莉咧都即係開咗個題啦。咁我自己咧就瞓得好嘅，亦都好少有呢個失眠嘅問題嘅。咁所以我自己咧就冇乜分享，但係我身邊嘅朋友咧都幾多遇到，尤其是咧有啲可能係我覺得嘅情況係比較嚴重啲嘅添，即係嚴重到我覺得影響到日常嘅生活啊、操作等等呢啲就叫做嚴重啦。即係間唔時一次半次，我覺得都即係 OK 嘅。 係，不如問一下Dr. Christian Chan 先。即系你都即系对失眠呢样嘢几有兴趣噶嘛？因为之后我读书嘅时候咧，就问老师啦，即系老师话对于有时 尤其是翻夜更啊嗰啲朋友啊，咁佢哋因為佢哋嗰個生理時鐘錯，即係點啊錯亂曬啦嚇，咁所以Dr. Christian Chan 咧，即係都好想幫呢啲朋友啊。咁但其實咧 ，overall 嚟講，你覺得香港人失眠係咪一個好普遍嘅問題咧？ 咁我估呢個無論係數據又好，即係大家身邊見到嘅都好啦。其實真係好多人可能尤其是呢過去嗰一年啦，就好多機會係瞓得唔好啦，或者可能好多時候係瞓下醒下啦。有啲人就可能瞓唔著啦，有啲人可能就發噩夢咁樣啦。咁我估一般而言，其實香港都可能種種原因啦，其實本身已經瞓得唔係十分之好噶啦。咁加上好多人都好自豪咁同人講話，我唔使瞓咁多。咁尤其是我哋啲偉大領袖咁其實呢個唔係幾好嘅榜樣嚟嘅，因為就可能製造咗一個文化，就個個都以為咧，即係瞓覺瞓足八個鐘嗰啲咧就係懶惰啦。咁製造咗咁樣嘅無形嘅壓力出嚟啦，咁再加上即係過去嗰一年啦，咁大家都好多都可以理解啦，好多原因點解瞓得唔好啦。 咁外在嘅條件就當然會影響啦。咁我想問嗰個 case 大概就係同自身一啲性格有關，即係我唔知道性格係咪都會某一種嘅性格啦，容易會令到呢一種人係失眠嘅咧。 唔知道我哋監製阿嘉賓曾係咪聽緊？ 我唔係講佢， 成日都唔瞓嘅喎，佢好擔心好多嘢。 咦？咁唔通佢係呢種性格？不如我就即係形象化啲講下我 friend。咁我當佢係阿陳小姐先啦，咁佢咧自己個性格咧就係要求高嘅人嚟嘅，即係好多嘢咧都想盡善盡美啦，咁亦都 我都要求高啊，但係我瞓得好好，我要求我自己瞓得好好 但係佢咧就有一種嘅性格就係問，但係冇嘅，我覺得啦，就佢好多嘢咧都好擔憂嘅，好杞人憂天下嘅。咁就話說咧，佢中學嘅時期其實一路讀書都好叻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啦，去到高中嘅時候，唔知係咪因為即係壓力大定係點啦？讀書咁就開始咧，由高中開始咧就有呢個失眠嘅情況出現啦。咁慢慢咧仲影響到佢即係學習啦，甚至考試啦。咁考試成績咧都有因為佢瞓得唔好而受到影響。咁點解我覺得佢嘅情況嚴重咧？就係因為佢呢個情況咧係維持咗成十年咧都冇一個好好嘅解決辦法嘅。咁但係其實當中你問佢有冇一啲好大嘅事件去到困擾佢咧？實質又冇嘅喎，即係唔係話突然之間發生咗一啲巨變或者一啲好衝擊咁樣，令到佢有心結，佢又講唔出嘅喎。咁最重要咧就係佢慢慢咧就焦慮咗呢一個瞓覺啦，即係覺得睡眠好似係一種壓力，即係我諗都容易理解啊。當你失眠咁唔好受噶嘛，即係一個煎熬嚟噶嘛。咁到你每晚想再瞓覺嘅時候咧，你就會驚你失眠啦，即係好似形成咗一個 loop 咁樣啦。咁但係後來咧。佢就話佢係有試過咧，因為呢一個嘅失眠，令到佢日常生活受到好大影響，譬如有啲生理嘅反應，心跳加速啊，咁譬如眼乾啦呢啲，仲有譬如可能就係行路啊，或者覺得做嘢都係浮下咁樣嘅，甚至記性唔好，即係明明有啲嘢發生咗咧，佢覺得係發生咗嘅，但係佢感覺又唔係好真實咁樣，咁跟住就覺得好影響佢嘅生活啦，好行屍走肉啦。不過即係最特別嘅一點咧，就係佢話佢喺坊間咧揾到一啲嘅心法，係令到佢入睡嘅最後，咁佢咧呢個情況就有少少好轉。咁我就有幾個問題想問下 Dr. Chan。 心法係咪真嘅咁啊？ 嗱，首先唔問個心法住先啦，我想問翻個 心法都可能係即係可能係即係一啲瑜伽啊，或者我哋個叫 mindfulness 啊嗰啲， 甚至係某啲宗教啦，念啊念經啊咁樣啦。 但我想問就係由個起因開始問啦，即係佢嗰個性格係咪即係都會某程度上令到呢一款人即係好 tense 嘅人咧，係容易有失眠嘅咧？ 咁緊張就當然好難瞓著啦，即係無論你係本身係咪緊張底都好啦，即係大家都可能經歷過，可能第日要有一啲好重要嘅事情要辦啦，咁又或者要特別早起身啦，咁你嗰晚緊張嘅話，就相對而言就難瞓得著啦。咁有啲人係咪特別容易緊張咧？咁都當然係有咁樣嘅可能性啦，即係的確係即係我哋都知道有啲人咧係佢嘅 temperament 即係佢出天生咧就其實已經係可能係個即係容易啲浮躁啦，容易啲即係可能緊張啦咁。 咁我哋但係唔緊要嘅，因為咧大家都可以學點樣去處理自己嘅緊張，處理自己嘅壓力嘅。咁學放鬆咧，就基本上所有人都學得到嘅。咁係咪有啲人特別容易失眠咧？咁都有可能係嘅。咁但係首先咧，即係陳小姐呢個情況，我覺得佢真係首先我哋要首先就係睇一睇，哇！佢真係好辛苦喎，即係十年係咁。你想象一下，即係十年都瞓得唔好嘅話，真係會 分咗手噶啦。我應該同失眠。如果失眠係一個渣男嘅話，我已經分咗手了。 我覺得佢應該好，即係個身體，我反而擔心係，即係你睡眠係好緊要，即係等你恢復嘅一樣嘢嚟㗎嘛。一首歌翻嚟咧，啱啱就同阿 Doctor Chan 倾紧一个 case 啦。咁啊，头先咧就提到化名阿陈小姐嘅一位朋友咧，佢本身性格就焦虑嘅，咁啊呢一个失眠嘅情况咧就影响咗佢差唔多成十年啦。咁所以令到其实佢日常生活都好影响啦，譬如你翻工又冇精神啊，咁甚至可能即系生理上都有啲反应。我又想问一下阿 Doctor Chan 咧，系咪呢啲叫做有生理反应嘅时候，其实就应该要去求医，即系话呢个失眠已经需要去有一啲嘅治療噶啦， 我覺得其實亦都唔使等咁耐嘅。如果你發現自己可能三四個月每個禮拜都三四晚係覺得自己係唔夠瞓或者瞓唔著，想瞓又瞓唔著，跟住喺度點嚟點去都瞓唔著嘅話咧，咁其實都已經可以開始去尋求協助啦。 嗯， 係。 我想問呢位同學舉手嘅， 我舉手，我想問一下啦。咁成日話瞓覺啦，我點樣先至代表知道自己睡眠質素係好，我冇事咁樣㗎？ 一般而言呢，大家如果夠瞓嘅話咧，七個鐘八個鐘啦，成年人嚟講，咁僆仔就瞓多啲啦。咁瞓完如果係 keep 住有七個鐘八個鐘起身咧，就理論上咧就應該覺得係有瞓過覺啦，即係差滿電啦。跟住喺朝頭早白天要做嘅嘢咧，即係基本上都有精神啦。咁同埋咧未必會即係瞌眼瞓啦 during the day。咁但係咧，如果你發現自己好似瞓咗七八個鐘。起身嗰時又係好似冇精神，咁跟住又成日瞌眼瞓，咁就可能咧表示你瞓覺嗰時咧就出咗啲問題啦。咁有好多唔同原因嘅，有啲可能係好生理嘅原因啦，有啲可能即係而家可能好多人講嘅睡眠窒息症啦，即係好多時候睡眠窒息症嘅人士咧都未必知道自己有睡眠窒息症。 因為瞓咗，等於我老公唔知道佢自己有鼻鼾。 咁有鼻鼾就要留意啦。 佢有㗎，佢有睡眠窒息症㗎。是啊，但他不知道的嘛，他睡了嘛。 是啊，很多时候就靠枕边人。 不过我就录了给他听。 你也可以即有些 app 就帮你度埋个分贝你可以。 哦 ,ok。 但是呢很多时候啲人失眠会知道自己失眠的嘛。失眠通常就是说我点嚟点去瞓唔着啊，或者我瞓瞓下醒跟住瞓唔翻啊，或者我好早醒，即系我本来系应该七点先起身嘅，咁我未冇我冇六点半我就已经醒咗啦，咁同埋维持一段时间，咁通常都系就系话咯，如果系影响咗我日常生活，即系可能陈小姐可能读书嘅时候，因为佢瞓觉瞓得唔好而影响学业。而如果翻工嘅時候咧，因為唔夠瞓或者瞓得唔好咧，就影響佢工作嘅效果咧、效率咧。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去諗一諗究竟係咩事，因為失眠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原因，亦都可以咧引申好多唔同嘅問題嘅，無論係心理又好啦，身體上高問題都好。咁所以無論中醫、西醫、心理都好咧，都好注重即係大家嘅睡眠嘅質同埋量啦，即係兩樣都好重要啦。 但係頭先佢提到一個無限 loop 嘅情況咧，常唔常見咧？即係會唔會啊？其實好多失眠嘅人都有呢個情況，就係佢失下眠嘅時候咧，就發現我唔係好想瞓覺啦，因為佢即系谂起瞓觉嘅时候咧，就谂起失眠嗰种煎熬嘅感觉啦。咁呢个情况常唔常见咧？ 都其实都常见，尤其是咧系好想瞓，但系瞓唔到，跟住咧开始有啲胡思乱想，就觉得喂，我会唔会永远都瞓唔着觉噶？呢啲咁谂法，而呢啲谂法好多时候就令到我哋更加瞓唔着啦。因为咧我哋就更加紧张啦。咁你更加紧张，即系譬如话可能有啲谂法系，哇，我咁样摊咗床度三个钟都瞓唔着。咁我聽朝點做嘢啊？即係我點翻學啊？點考試啊？咁嗰個就令到你更加緊張啦。咁你令到更加緊張咧，就更加瞓唔著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其中即係如果係冇其他身體上高嘅問題，而引致失眠嘅話，咁我哋就會可能從一啲佢其中一樣就係去幫佢去拆解呢啲嘅諗法咯。即係幫佢去點樣去，當佢有呢啲諗法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咯？ 係。咁頭先都有講啊，都市人其實經常性都有失眠。年噶嘛，咁啊未去到咁極致，我覺得我要食安眠藥嘅時候咧，坊間成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就話令你容易啲入睡噶嘛，例如就係、是、數綿羊啦。你数过一百只，我真系试过唔得噶，我数到三十之后，几多咧？又再数过唔得啦， 好紧张，你好担心自己数唔够， 跟住精神翻啊！再咁又或者有啲人就话啊，你黄昏之后唔好饮咖啡啦，你瞓唔到啊！又或者有啲人系听嗰啲咧，唰嗒嗒嗒嗒唰嗰啲叫咩音乐啊？ 音乐 Delta Wave 啊，嗰啲咪鬼啊？ 系啦，咁嗰啲系咪真系有用嘅咧？ 嗱，其实好多嘢都可以去考虑嘅，一就系话，当然你头先话。飲咖啡啦，如果你係有飲咖啡因飲品嘅習慣嘅人咧，即係無論係茶又好、可樂又好、Red Bull 又好、咖啡又好咧，即係有可能嗰樣嘢可能你太硬飲啦。咁咁可能就要調節一下，可能唔好晏晝，唔好黃昏飲，你可能試下即係朝頭早飲，睇下會唔會有幫助。咁另外咧就同生活習慣都好有關係嘅，即係如果你係開住電視咁瞓覺啊，或者你係即係睇住 iPad 跟住等自己咁樣睇下 iPad 瞓著啊，咁好多時候即係呢啲咁樣嘅發光嘅產品咧，就可能就呃緊我哋腦咧，就以為仲係白天啦。咁就令到咧你個身體咧唔會進入嗰個睡眠嗰個狀態啦。咁有啲時候可能有啲人係中意好夜先即係走去跑步嘅。咁可能你瞓覺前做啲咁樣呢類型嘅劇烈運動咧，可能又會影響到。有啲人可能咧就係工作，即係你可能咧係我諗絕大部分都係瞓覺前 最尾一樣就係撳手機，起身第一樣嘢係撳手機。咁好多時候而家尤其是呢段時間啦，即係手機上高睇嘅嘢未必係會令你放鬆嘅嘢咧。 一起身已經好緊張。 係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值得去留意嘅嘢啦。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如果你真係有失眠問題咧，咁一個好緊要做嘅嘢就係你瞓唔著三四個字咧，你哋就好離開張床。咁如果你有自己， 我即意思係直頭氣喘啊，去做第啲嘢先。 嚇！我成日覺得瞓瞓下咧，雖然瞓唔著啦，有少少意欲好想瞓嘅，一起身離開張床咪更加瞓唔到咯。 嗱，其實點解要離開張床咧？因為我哋其實係對，即係我哋身體咧就習慣咗咧咩地方去做啲咩嘢嘅，即係 好似啲貓咁咯，同啲狗咁咯， 一模一樣嘅。即係用一個有趣啲嘅例子啦，即係譬如你好急嘅，咁咧，但系喺大庭广众咧，即系大部分嘅人咧都几急，都好难屙得到嘅。 嗯， 但系你一见到离远，见到厕所个牌咧，咁你身体就开始放松啦啲肌肉，跟住入到厕所咧，希望系即系安全 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可能大家都有经历过呢样嘢。咁其实某程度上就系因为身体习惯咗喺嗰个环境底下，有啲乜嘢环境入面嘅嘢，其实话俾你身体听啊，边啲肌肉要放松啦。咁其实睡眠都好相似嘅。如果你惯咗喺张床度咧，唔系做啲瞓觉嘅嘢咧，咁咧咁就可能咧就习惯咗，唔需要个身体习惯咗，我喺张床度系可以精神可以唔瞓嘅。咁所以你就要帮你身体重新学习，就系话我喺张床上高咧，咁就即系做啲瞓觉嘅嘢啦。咁 我而家明啦，我屋企有张叫睡魔 sofa 嘅，我一摊上我就瞓到啦。可能我已经咧训练到张 sofa 令我眼瞓。 系啦，咁呢啲就系 association 啦。咁呢个系重要啦。另一样嘢就系有一个规律啦。 嗯， 即系如果你冇一个瞓觉定时瞓觉同埋定时起身嘅习惯嘅话咧，咁呢个又系会令到瞓觉可能会有问题嘅。咁当然以上讲嘅嘢，如果你本身系冇睡眠嘅問題嘅話，咁你咪繼續做咯。咁呢啲咧，呢啲提醒咧，都係主要係俾啲真係有睡眠問題嘅人啦。咁仲有好多嘅，咁我哋可以陸陸續續去講。 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 五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014点，升12点。美元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7，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2，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19美元，卖出1734.8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热带低气压鹦鹉已增强为一热带风暴，在晚上11点，鹦鹉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65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7.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过去几小时，鹦鹉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并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鹦鹉会在明日日出之前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预料明日日间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到时天文台会视乎本港的风力情况，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留意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户外活动可能会受天气影响。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稍后风势增强，而海亦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表面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Kitty 茉莉，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好，新聞翻嚟啦，咁我哋呢今日继续邀请到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Dr. Christian Chan 呢同我哋即係解答一下一啲有关于失眠嘅问题啦。咁头先新聞之前呢就否释咗陈小姐嘅 case， 咁亦都俾咗啲 tips 我哋，即係万一我哋平时係瞓唔着嘅，咁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咁留意咗可能呢都会有啲改善嘅。 嗯，咁讲完成年人之外呢，有一个我好想讲嘅，就係我阿婆以前生前嘅一啲经历啦。 嗯， 跟住因为其实我嗰阵时咧就觉得有啲奇怪嘅，因为成日都要喺屋企啊，因为佢就叫佢唔好做咁多嘢啊，就留喺屋企休息嗰啲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佢又好中意咧开住电视机咧，就喺度喺个 sofa 度咧，就喺度打喊路啊，喺度瞓觉啊，咁样即系就瞓着噶咯。但系咧到夜晚嘅时候咧就好奇怪噶，佢反而好似啲猫咁噶，夜晚好鬼精神噶，成日喺个厅度走嚟走去啊，跟住又会喺度开电视啊咁样啦。咁跟住我之前唔知道佢因为系咪失眠啊嗰啲，我唔会理嘅，因为我成日听到好多人有讲过老人家咧系瞓少啲嘅，比我哋嘅成年人。咁我以为因为咁样嘅关系， 你觉得老人家唔系成年人啊？ 唔系再老人啲嘛？ 老人家已经系返到顽童啦，所以系 再返到顽童 小孩 咁。系啊，咁跟住之后，所以咧佢哋咧就瞓得少啲，所以凌晨嘅时候咧就特别活跃。我以为系咁样嘅。咁但系咧，我阿姨嗰啲就成日都会投诉，因为话佢咧夜晚嘅时候咧 會開電視，同埋可能佢哋啲耳仔嗰啲咧啲能力衰退，開電視開到好大聲，咁所以夜晚嘅時候咧，凌晨咧，佢就會喺個廳度開電視開到勁大聲。咁屋企人要瞓覺，因為第二朝要翻工噶嘛。咁佢哋想翻工嘅時候咧，就俾佢成日就嘈醒咗噶啦。跟住凌晨點幾鐘就嘈醒咗啦。咁走出去睇下佢做咩事啦。跟住之後就話：喂，不如翻去瞓啦。你唔可以唔瞓噶。你已經身體唔係咁好，因為我婆有神病噶嘛。我氹咗佢翻入房瞓覺，以為就心安理得啦，終於可以瞓覺啦。跟住隔多兩三個鐘咧，突然間咧個廳咧即係廚房就噼鈴啪啷噶咯，做咩咧？有啲窿味喎。佢真係煎蛋喎，凌晨三點幾，真嘅。跟住之後，屋企人問佢：你搞咩啊？你有啲咩？你咪走去同工人姐姐講，或者同我哋講咯，或者你煮個杯麵咪得咯。我話你做乜嘢？即係已經啲手手腳腳啊，咁樣你仲走去煎蛋，仲要煎窿隻蛋， 真唔記得熄火咁。 係啦，最近啦。跟住佢就話：我因為有少少肚餓啊，跟住我頭先瞓覺瞓下，好快又醒咗，又瞓唔著咯。咁咪煮下嘢食咯，咁樣。跟住又隔多兩個鐘頭咧，又真係聊啲貓。玩具又俾啲貓咬到流血，要啲屋企人出嚟幫佢粘膠布啊咁樣啦。如是者一日咧，連續幾次咧，夜晚嘅時候都會發生啲類近嘅説話，類近嘅嘢嘅，係好有創意嘅我婆。即係總之一定會有幾樣嘢發生咁樣。咁我想搞到咧，即係朝頭早要翻工嘅人咧，即係譬如我阿姨啊、舅父嗰啲咧，就成日都好冇精神咁樣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呢一個咧又係咪老人家經常性都會出現嘅另一樣嘢咧？同埋因為我哋咧放工咪放凌晨嘅， 係 我翻屋企成日見到凌晨三四點嘅時候，有啲老人家真係出去晨運㗎，兩點幾 嗰啲會唔會起咗身咧？已經 係可能八點已經瞓 瞓㗎啦。 點解凌晨嘅時候反而老人家仲活躍過後生仔嘅咧？有陣時 嗱可能大家會以為老人家。唔需要瞓咁多咯，咁呢個其實都未必係正確嘅。其實老人家同成年人，即係老人家都係成年人啦，同後生少少嘅成年人， 你已經俾阿莫莉同 我掛咗啦， 都係需要即係一般而言啦，起碼七個鐘嘅睡眠啦。但係咧，老人家有嘅時候咧，佢係早啲瞓，早啲起身嘅。即係好似佢成個習慣咧，就會 shift 咗係啦。 佢唔係兩點唔係香港時間嚟嘅，澳洲時間嚟 嘅咁可能係咁樣 shift 啦，同埋咧亦都即係而家開始有啲研究，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話我哋以為要一覺瞓天光咁樣先叫健康 好嘅睡眠。 但係你諗下以前即係當燈油火蠟係冇咁容易得到嘅時候咧，咁啲人可能就日落冇耐之後咧就瞓啦。咁佢冇可能瞓嗰十幾個鐘，因為天黑唔係就係天黑八個鐘嘅啫嘛。咁佢可能就係瞓幾個鐘，即係四個鐘，跟住起身兩個鐘，跟住再瞓四個鐘。咁即係將個睡眠分段啦，咁都有可能嘅。咁唔代表咁樣就 即係古人係有機會。 有啲人係咁，即係有啲古人係咁樣嘅。咁就好睇唔同地區啦，就好睇因為佢個日出日落嘅時間。咁點即係呢個情況咧，好多可能咧，第一樣嘢我會諗咧就係話，佢係咪因為阿婆係咪因為？之後早瞓得多咗，變咗夜晚咪唔覺得眼瞓咯。 我而家咪 阿婆 ，I'm 阿婆。 其一啦，咁其二咧就係可能咧，佢就係因為開住電視瞓啦。咁頭先都提過就係話，即係有可能咧呢啲發光嘅咧，尤其是藍光嗰啲 full spectrum 嗰啲光咧，其實就。話緊俾我哋身體聽咧，就而家咧 係 日頭嚟㗎啦。咁自然就可能會影響到睡眠啦。咁所以其中一個可以去諗嘅就係話，會唔會就係鼓勵阿婆瞓覺嘅時候唔好開住電視咧？其一啦，其二就係我知道可能佢夜晚可能唔夠瞓，朝頭早咪會想瞌咯。咁其中一個，如果真係一個好嚴重問題，咁其中一樣嘢要做就係、是、可能就係唔俾佢朝頭早瞓晏覺。 即係朝頭早一見佢瞓覺，起身啦、 就係唔好俾佢瞓晏覺。咁你當然要解釋佢聽點解你唔係虐待佢啦，你係為佢好啦。 但阿婆知點解要瞓晏覺？因為晏晝冇細藝啊嘛，啲人出曬去啊，咁冇人同佢有咩 interaction 啊，嚇咁所以佢咪瞓咯。咁啊翻嚟佢見到有人咧，即係唔係可以話人來瘋啊，但係佢覺得啊，成家人翻到嚟咧就有啲安慰啦。咁佢又好似又想望下啲人咁樣， 唔係好捨得瞓。 係啊，咁同埋我解答翻咧，點解啲阿婆咧要開電視？ 電視嗰個感，因為咧，其實你如果靜嗰陣咧，個腦入邊有好多聲嘅，但係電視咧就會冚咗嗰啲聲嘅，咁所以我會聽音樂瞓嘅，咁我就唔開電視，起碼冇咗個藍光先啦。 即係聽收音機都得嘅， 聽收音機咯，係咯，我哋叫阿婆唔好睇電視，聽收音機，聽敏感試下。 咁但係呢樣嘢都有趣喎，即係究竟浮上嚟嗰啲係啲乜嘢嘅畫面、咩説話、咩聲音啦？ 可能係擔憂，我聽日要做買咩菜啊咁樣嚇啊！唔够口罩啦，点点点啊！ 咁其实嗰啲可能身边人都可以主动关心， 关心，但系佢哋都会照谂嘅，因为女人嘅即系女人系负责担心噶嘛，佢唔 worry A 就 worry B 嘅，咁但系佢只要系睇剧啊，或者系睇紧电视嘅时候，佢要 pay attention to 或者叫我哋叫吓 process 啦 ，process 嗰啲上，佢就唔谂自己嘅烦恼啦咁样，咁所以就有个原因点解阿婆要听心机同埋睇电视。睡觉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皎洁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得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做证，沿路亮起街灯，抚摸着我光线，绽放出希望，浮云日出，幻变终交错光，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干一罐的汽水，呼着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忆。 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仔碗啊？ 我谂啊，今日咧请个 Dr. Christian Chan 啦，同我哋讲讲失眠啊，即系呢一个都系叫都会影响我哋精神健康嘅问题啦。喂，咁啊头先咧，阿莫莉就讲咗佢个阿婆婆啊嘛， 阿婆生前嘅时候失眠状态 系啦。咁咧，我讲下我个朋友咧，就系一个家嫂嚟嘅，佢同佢嘅奶奶咧就唔系咁咬完嘅。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讲，其实我真系好惊啊。 晚晚我奶奶咧会起身咧剁猪肉。 唔止呢個，我有陣時啲鄰居都係噶，三四點嘅時候， 即係半夜三更喺度剁啊咁樣。跟住我咁，你行埋去叫奶奶唔好剁咯，你驚佢嘈。佢唔係，我驚佢嘈，係驚把菜刀。咁樣咁，但係咧，喂，其實咧，半夜起身煮嘢嘅，即係阿婆啊，或者係阿嫲咧，都唔少。我記得咧，即係唔好再開名啦。但係如果大家有心咧，就係、是、聽翻咧敏感時阿 archive 咧，有一位煮嘢好叻嘅藝人咧，同我講，喂，佢已經係長年咧夜晚瞓唔到嘅。我話你係咪擔心？佢我唔係擔心，我就係瞓唔到咯。咁所以又想再問多次阿 Dr. Christian Chan 啊，其實即係。如果老人家真的遇到失眠的问题，他们不睡这样又行不行呢？ 整体而言，当然人是需要睡眠的啦。有些人真的以为自己不用睡的，但是我们是不太相信这件事啦。真的需要休息的，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其实无论你身体也好，你的脑也好，其实很多事发生的。反而咧唔瞓覺咧就會帶嚟更加多嘅問題咧，無論係生理又好啦，即係心理又好啦。咁對記憶都好大影響啦，因為我哋知道睡眠嘅時候其實係我哋將日頭，我哋腦係將日頭嘅嘢咧幫我哋重整，以至我哋可以容易啲記得翻。所以唔瞓覺真係一個可以好嚴重嘅一個問題咯。所以如果真係長時間瞓得唔好或者瞓唔著咧，真係可能係要去求醫啦。咁可能會從唔同嘅方向去睇究竟係咩事啦。有啲人可能係因為焦慮啦，有啲人可能係因為真係身體一啲嘅毛病啦，有其他嘅病以致佢瞓得唔好啦。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需要去正視啦。 咁其實有可以咩方法去令啲阿婆呢喺瞓覺嘅時候暫時擺低佢嘅焦慮啦？我哋有冇一啲心法可以教，即係點講程序可以教到佢哋嘅咧？ 其實有好多可以選擇嘅，一就係可能你可能諗一個事，每個禮拜或者每一日咧，又安排一個時間咧，就係俾你去擔心嘅。即係個擔心時刻啦，呢個就係係啦。咁呢個時刻咧，你就可能寫低可能你during the day 咧，你就寫低每次你有擔心嘅嘢咧，你就寫低佢，跟住放落個樽度。咁咧，你嗰個擔心時刻咧，你就打開個樽就攞出嚟，就俾你盡情去擔心。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就可能咧。好多時候我哋自己諗咧，就可能諗埋一邊嘅，所以可能咧，我哋呢擔心時刻可能可以親埋身邊人一齊去擔心嘅。咁可能咧，有啲人咧就係寫日記可能會幫到佢，因為寫日記咧就會幫你去諗一啲方法啦，去解決啦，或者去將自己思路或者思緒咧去重整啦。咁呢個都有幫助。但係寫日記有個好重要一點就係你寫得越仔細就越好嘅，即係話咧，如果你怎話啊，我今日咧好唔開心，句號咁樣咧，就幫唔係好大幫助。你就要寫點咩時候咩嘢令到你好唔開心，發生咗咩事，你有啲咩反應，即係越仔細咁樣去幫自己訓練翻。我人梗係會有喜怒哀樂噶啦。咁喺嗰啲唔開心嘅時候，究竟係因為乜嘢，而唔係將即係將佢成件事 generalize 就話，哎，我就係唔開心噶啦。咁所以越仔細越好咧。 但 係 唔係反而成日咧越即係寫日記嘅話，你寫得咁仔細，即係你幾年後有機會會睇翻啦。咁唔係成日話唔開心嘅嘢，儘量就唔好再記住嘅咩？咁如果我寫咗落日記嘅時候，咁我咪好容易又會再記得翻咯。 睇下我哋點樣去面對呢啲過去啦。咁我哋可以即係喺錯誤或者喺一啲令我後悔或者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咧，其實可能入面有好多值得我哋去學習嘅嘢啦。咁可能你幾年後睇翻，你就發覺原來都其實都 OK 啊！我嗰陣時覺得咁唔開心，但係而家我都好似 生存到啊， 係啊，同埋生存得幾好啦。咁所以我又覺得我哋可以睇下我哋點樣去面對過去咯。咁面對過去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 topic 可以去慢慢去討論啦。 呢兩個方法咧，即係啱啱講嗰個擔心時刻同埋寫日記咧，都似係即係你知道你係有啲事，你係成日心掛掛嘅，你就將佢寫咗出嚟啦，即係叫做面對佢啦。咁我想問一下有冇一啲方法？因為我成日見到而家坊間有啲咧，嗰啲叫做 pillow mist， 即係有啲香味嘅，即係噴下枕頭啊，或者嗰啲香薰啊咁樣聞下呢啲，又可唔可以幫助放鬆咧？因為可能我未必知道 其實我係擔心緊 exactly 係啲乜嘢嘢，要放低嘅係乜嘢嘢。咁 general 去做呢一樣嘢又有冇效呢？ 我覺得大家試咯，即係有啲嘢你覺得幫到你放鬆嘅，咁咪不妨去做咯。即係好難話要自己逼自己瞓嘅，但係你幫自己去放鬆咧，就有好多方法嘅。可能你同我都自己有一紮嘢，你知道你可以做。有啲人可能聽下音樂啦，可能有啲人係做下瑜伽啦，可能有啲人係傾下偈啦，同人，有啲人可能係即係碌下手機啦。即係我哋最緊要就係用得夠靈活咯，即係一樣嘢唔得嘅話，我咪試第二樣嘢；第二樣嘢唔得，咪試第三樣嘢咯。即係冇一樣嘢咧係每一次都中嘅。咁所以我哋喺我哋工具箱入面咧，越多工具去幫我哋去瞓覺之前去放鬆進入睡眠嘅狀態咧，就越容易咯。可能會、 其實只要即係你自己用完 work， 咁我諗就得噶啦。喂、share 翻咧，我記得我以前去旅行見過一個手信啦，係危地馬拉嘅 Worry Doors 啊，佢呢個叫擔心公仔。咁我就睇下佢點用啦。咁嗰啲佢係一個好似火柴盒咁大，入邊有好細好細嘅公仔，好得意。咁就著咗啲危地馬拉嘅佢哋嗰啲服裝啦，咁就好色彩鮮豔。咁佢就話你每晚瞓覺之前，你就將你嘅worry 啊。即係你嘅擔心咧，就同佢講，咁然後咧你就擺翻落個盒度，然後擺喺個枕頭底啦，佢就會帶走噶啦。咁如果你信呢樣嘢，即係好比信呢、一個聖誕老人咁樣，咁你覺得 work 咪 work 咯？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就想問啊，其實好唔好做啦？就係有啲人會靠藥物嘅嚇，咁你覺得瞓唔到靠藥物即係真係要吸藥物之前，我哋覺得個點講嘅界線點喺邊咧？ 戴翻頭盔先啦，呢啲就梗係交翻俾醫生去決定啦。但係咧，亦都有時候咧，我哋除咗藥物之外，有好多其他嘢我哋可以試嘅。咁當然我哋唔想就係依賴藥物啦。可能有啲人係長期服用一啲安眠藥啦，以至佢冇粒藥咧，佢就覺得唔安樂又瞓唔到，咁呢個就可能就需要去又係正視啦。咁所以其實可以，因為實在有好多唔同方法幫大家去瞓得好嘅。咁大家有好多呢啲都係治療啦，即係自己嘅治啦。咁無論係一啲所謂嘅認知行為治療法，係網上版又好，手機版又好，書又好，一啲光碟又好 ，YouTube 又好，其實有好多大家可以去除咗去靠藥物之外，可以即係不妨試一試先啦。 好啊，咁今日咧好多谢啦 ，Dr. Christian Chang 嘅，咁有机会再上嚟咧，同大家讲下咧精神健康嘅问题啊。 好，多谢三位。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长。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笨得将某人的优点淡化糟蹋？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

日元107.37，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1，人民币7.086，英镑兑美元1.253，欧元兑美元1.124，澳元兑美元0.683，新西兰元兑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95美元，卖出1733.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增强，而海亦都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我们有性情中人的环节啦，莫莉。今晚我们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会长 Anna 和我们倾偈的。Hello Anna。 Hi, 大家好啊。 Hello。 我们又倾偈啦。 是啦，我们逢礼拜五呢都会跟 Anna 倾偈的，学多一些有关性方面的知识嘛。 是，好啊，一起学习，一起 学习。那我记得呢，其实上几次呢，有一次呢Anna 就跟我们啦，加埋呢就是收音机旁边听众咧都好似玩咗个游戏咁样嘅，就是、一啲问卷嘅问题啦，咁睇下我哋自己识唔识答，咁啊睇下答啱啊定系答错，咁啊睇下自己对于性呢方面咧有几了解。咁但系上次咧太好玩啦，咁咧就只系玩咗几条题目咧就已经够钟啊，不如我哋今次咧继续玩埋落去啊。 好啊，我哋上次咧都进行咗差唔多一半嘅，我哋一共20条题目啦，上次都去到第九、第十条噶啦，咁咧我。睇下咧，我哋上次有冇讲过话咧？嗱，第九条就系讲紧最好嘅性交必定会出现性高潮啊！有冇记得我哋有讲过呢一题咧？ 最好嘅性交一定要有性高潮， 系啊，啱定唔啱？我哋得三个选择， 不是。 不是哈，咁你答得咁爽，即系我哋倾过呢个话题嘅， 听过，呢个已经植入咗脑袋啦， 系啦， 呢个观念， 好啊，应该系啦。我哋咧第十题咧就系话咧用两个安全套咧就比用一个安全套更加能够达到避孕作用啊。 呢个都系玩过， 错，错，不是， 好啊， 摩擦啊，因为 我哋温书嗬，喺进行性活动嘅时候咧，系咪只要唔进行性交就可以减低呢个性病嘅机会？ 啊！呢个好似都有问到， 呢个都有问 到， 系 啊，都有讲到啊，即系唔止一半，玩到第十一题啦。十二就系话咧过早啊，其实呢条都讲咗，过早向儿童进行性教育会导致性滥交啊， 梗系唔系啦。 你哋听咁快嘅，我做咩 过早向儿童进行性教育会导致性滥交？ 梗唔会啦， 应该早啲认识。 应该有提过啦，记唔记得？好似系讲呢题嘅时候，我哋有讲过咧，小学六年班嘅同学，因为即系话讲入去讲 talk 嘅时候咧，六年班嘅同学仔咧都喺度喊啦，系咪？ 系 啊，即系都讲紧，哎呀，佢都真系会有一啲，即系对于性教育嘅推行咧，佢哋系需要嘅，因为佢哋可能已经系。 情窦初开啦，小六都已经吓， 系 好啊。咁咧，第十三题就媒体入边嗰啲性资讯泛滥咧，系导致性罪行增加嘅主要原因啊，啱唔啱咧？ 嗯， 错， 我都觉得系。 其实反而我觉得咧，因为佢哋会有呢、這个。经即系嗰啲叫咩威吓嘅作用，因为佢就吓报纸卖咗，即系嗰人赢咗啦，咁我都系收敛啲啦，所以个性罪案就少啲。我估啫，我估啫。 系，但系其实我哋就冇话咧，系咪少定多？不过佢个题目话系最重要嘅原因咧，呢度系我哋比较斟酌。 系咯，我觉得主要、未必系主要，你好难界定噶嘛，系嘛？ 冇错吓，即系我哋会觉得咧，其实你即系其实可以话系传媒入边咧，可能会讲到即系有呢啲咁嘅情况，但唔代表佢咁样做咧就主要就系性罪行去增加，因为性罪行增加原因可能有好多因素啊。咁当中我哋因为当时啦，2010年时候我哋做咧就收翻千几份入嚟咧，其实咧有超过一半人啊，55.6% 都认为会嘅。咁但 系 有10%就都唔知咁样吓。咁但系我哋就主要会觉得性罪行嘅原因好多嘅，例如个人性格因素啊、成长因素啊、性教育不足啊，或者性观念错误，都可以导致一啲性罪行发生咯。咁我哋好难一概而论系边一个系最重要原因。不过我哋都唔会因为咁样，我哋都唔否定就系话，如果媒体散播一啲错误性观念，就有机会可以加剧咗性罪行嘅现象嘅。只不过唔可以话佢就系最重要，因为我哋一讲媒体性就最重要咧，其实忽略咗其他嘅教育部分啦。即系净系指责话系啊，媒体讲错，咁令到我哋唔做其他嘢咧，亦都唔得嘅。 系， 所以我哋呢题就有咁样嘅，即系佢嗰个是非，我哋讲多就答系唔系嘅咯，咁样咯，唔系最重要嘅原因。 呢啲咧真系好似考试嘅题目咁啊，即系每一组字眼咧都需要留意嘅。 睇真啲，睇真啲，系好。咁啊，另一题啦，14题，性暴力咧就系、指强迫他人进行性交。啱唔啱咧？ 咩性暴力就等于强迫他人性交？ 错， 性交 系 我话错， 我都觉得错，因为性暴力仲包含其他嘢嘅， 系啦，好犀利，系啊，的确系咁样吓。咁咧，呢度咧，我哋都有即系大概30%人觉得系咁样咯。咁即系话，其实都有成60%嘅，因为啲答唔知噶嘛吓。有成65.3%话系否定嘅，同你一样咁醒啦，即系觉得唔应该只系讲性交呢样嘢啦。 咁其实仲有啲咩咧 ，Anna？ 系咯，有咩讲？ 我哋讲就识讲啦，但系再仔细啲咧， 即系唔系净系性交呢样嘢，因为你强迫他人，可能系就算揽揽石石，我都唔中意嘅话，你又去。强迫人哋做，咁都系一个性暴力噶嘛，唔会净系性交先系嘅，系嘛？ 哦，即系话如果我冲过去死都坚持要揽住 Kitty， 系， 咁就真系代表我性暴力紧佢啦。 谂起都惊，谂起都惨， 系谂起都觉得惊啊！ 甚至乎有时候咧，我哋会话，其实有啲个案啦，佢系语言上嘅啫。有啲用語言上去講， 係、 影響到好大。我而家做緊一個即係性侵個案一啲嘅訪問咧，有啲女性其實佢而家好痛苦。佢見到我嘅研究咧宣傳，佢就嚟。我以為佢都係一啲關於身體接觸嗰方面，有啲人被人強迫係有一種性暴力嘅經即係受害者。咁即係身體啦。後嚟佢話其實佢冇身體上受到咩嘅傷害，只係有啲人喺語言上。讲佢身怀三围啊，讲佢点样身材，咁令到佢好大压力。嗰时佢可能只系中学啫，咁佢已经觉得系一种暴力嚟嘅，对佢嚟讲，吓、咁所以亦都影响好深远，可以影响深过咧嗰啲真系身体都有啲创伤嘅，因为好睇嗰个人嘅性格同埋佢当时系咩状况啊。 系吓，系 Anna， 咁我想问一下一个好奇怪嘅问题啊。咁语言嘅暴力算唔算都算系精神嘅暴力嘅一种啊？ 当然可以系啦。 哦，即系当系嘅，其中一样嘢定系都有分开噶。 因为你如果造成咗嗰个人精神上好困扰嘅话咧，咁你都系一种精神暴力嚟噶嘛？ 哦，即系譬如如果我突然间感受到我有困扰嘅，就已经系构成咗呢个嘅暴力噶啦。 系啊系啊，因为个暴力嗰个广义系好，嗰、个意义系好广泛噶嘛。系啊，绝对可以系。 好，跟住下一条啦。 好，勉强他人为自己进行手淫不算是性暴力行为。 咁都唔暴力，咁好暴力喎、 点解咁快听得有？勉强他人乜嘢话？ 帮你手淫 系啊， 系咪唔算性暴力？咁好暴力啊！ 84%都。 知道呢一齊咧，梗係錯啦嚇。咁所以呢個都我哋大眾市民都理解嘅。呢個係另一種嘅暴力，係咪啊？ 呢個直情涵括埋頭先我哋所講嘅精神暴力添啦。 係啊，冇錯冇錯，的確係咁樣嚇。係咪？係咪第一題咧？ 都可以，不如咁啊，留翻一阵间先再去啊。 好， 好，一首歌翻嚟之后，继续有 Anna 喺度。 人咧，平时咪会讲 Hey girl， 但系如果广东话会点？喂，女仔。 直就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互相拥抱后。When 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ary goes round and 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咩？ 女仔， 喂，听我讲啊。 Love is all around， 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异性系两个人嘅沟通方法，不如我哋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一首歌之后翻到嚟啦，依然咧都有 Anna 喺度嘅。你好，头先我哋就讲咗一啲咧，下半决嘅问卷调查啦。咁啊，啱啱就讲到咧，就系咧，如果强迫他人手淫嘅话，算唔算系性暴力嘅？ 梗算啦， 系好多人都答啱啊，好彩我哋啲市民都好醒吓。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咧系五条嘅题目啦。咁就话咧，情侣之间任何性活动都唔可以称做系强奸。 咁梗系唔系啦， 嗯，冇错， 系啊， 呢、這个亦都系 呢啲有时新闻都有得睇噶嘛，即系如果对方唔愿意，就算系你嘅伴侣都好，你都唔可以夹硬嚟噶嘛， 冇错，冇错。 嗯， 系好啊，咁我哋去下另一题啦，睇下呢一题咧，就系话咧，女性倾向享受男方喺性爱过程中略施暴力，啱唔啱啊？ 女性咩倾向， 个人 嘅系男士就施暴力， 系 哦，啲个人品味喜好嘢， 个人品味咯， 倾唔倾向都唔知嘅，可能调翻转男性倾向咧。 咁呢度亦都系啦，咁当然就应该系答案就当然唔系咁讲啦吓，咁都有六成几，差唔多七成嘅市民都觉得你而家呢题系否嘅， 系即系有人享受，有人唔享受， 系啊系啊，因为系我哋喺啲个案当中有啲嘅情侣啊或者各样咁，佢都会反映多到有啲嘅男性系误会咗佢哋嘅拒绝，或者系当系一个假嘅拒绝，然之后真系有啲律师暴力，佢以为对方会系中意，其实系一个误会嚟嘅。 系因为其实可能佢哋喺其他嘅渠道嗰度得到一啲错误嘅资讯， 冇错， 系啦，即系可能睇片嘅时候以为哇嗰啲主角 好 开心， 就越想咁样， 系啦，你仲唔系欲拒还迎，但系人哋真系唔想嘅， 冇错。 所以其实伴侣之间咧就一定咧即系任何嘅呢个性行为之前都应该要真系好好沟通一下，系咪啊？ 绝对系，绝对系，即系个互相嘅沟通系好重要。最惨我哋平时咧一路成长咧冇嗰个语言学习咧，有时候咧喺性方面咧系冇乜。用到任何一字句啊或者语言去做到一个适度的沟通，咁就变咗系各自靠自己一啲印象啊或者啲扭曲咗嘅观念嚟去做个沟通咁样咯。咁好啦，另一题就系话啦，女性穿着性感啦，其实系希望诱惑男性进行性活动。 错啦， 我哋都系女性就知道一定唔 系咁样。虽然咧，我哋啲女性咧好衰嘅，好 mean 嘅，即系见到人哋着得靓啲、性感啲咧，就会觉得佢肯定系发姣啦咁样。但其实唔系嘅，即系唔可以咁样睇人哋嘅。 系冇错，因为咧，我估咧，呢度都系话我哋。都会认为咧，其实无论男性女性都好啦，衣着上有时系一个为自己啊，系嘛，即可能系为咗自己觉得点样系美感，或者觉得点样系舒服，佢可能即系冇话到系咁样就代表诱惑人哋去进行性活动。这个对于好多嘅即系男性，可能佢系亦都系睇咗一啲扭曲嘅即系。传媒啊，一啲扭曲嘅一啲媒介，令到佢以为系咁样样。 系啊，呢啲咧有时电视剧都会有嘅，即系譬如有个男仔咁样啦，见到个女仔即系应约着得好性感咁样，咁跟住佢就提出要求咯，咁跟住个女仔就拒绝啦，就觉得佢啊点解咁快你会讲啲咁嘅嘢噶？咁跟住个男 明明着到咁性感， 系啦，跟住个男人就会话你扮乜嘢啊？你着到咁都系想我咁啫，咁即系呢一啲就系错误嘅观念。 冇错。 因为天口热着少啲，咁你男仔都会啦，系咪先？ 系咯，我打扮得靓，我嘅事啊。 咪系咯。 好，咁咧，仲有两题咧。咁啊，第十九题就系话，如果女性唔作出任何身体反抗嘅话咧，任何性活动都唔算系强奸嘅。 啊，呢个算唔算？ 第一句系咩 ？Sorry， 我呢。 如果佢冇作出任何身体反抗， 冇反抗。 嗱，瞓咗计唔计先？因为咧 ，Anna 上次捉自失嘅，所以我今次问清楚先。 系， 即系譬如饮醉咗酒啊，或者瞓咗觉呢啲算唔算先？ 或者同埋冇能力反抗咧？如果有啲人系，即系佢可能系小朋友嚟嘅，佢唔识反抗嘅， 知道可以反抗， 所以都唔代表佢系愿意嘅。 系咯， 冇错冇错，系啊，的确系咁样吓。我哋都认为咧，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咧，佢可能个身体未必一定咧系有一个嘅好强烈咧有一个表达啦，咁但系其实佢可能仍然都有机会咧系发生咗一啲强奸嘅行为嘅，例如即系话甚至乎即系对于女性嚟讲咧，佢好多时候我哋有啲个案啦，主要啲个案都系话咧，佢喺当下嗰种情况之下咧，其实佢系未识得点样去反应，咁如果对方已经系强迫佢进行一个嘅性交行为，咁其实都系发生咗呢样嘢，但系个女性可能系根本佢可能系未 ready， 或者佢未想，只系当下嗰种情形，佢未识得点样去反应咯，咁个情形会出现嘅。 系 Anna 打个岔，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未必识得反应啦，又或者头先你所讲嘅呢一样嘢喺香港嚟讲，以你所知，算唔算都普遍呢？ 是嗱咁嘅，因为我哋冇特别就呢度系再做一啲精密嘅即系严谨嘅调查啦，但起码要知道嘅就系话咧，因为呢一题讲紧身体反抗啊嘛，因为有啲女性就系话佢个口会话唔想或者唔好，但佢身体就冇一个相应嘅反应做到出嚟嘅。咁如果啲男性唔系好理解咧，就当佢都系讲下啫，但佢身体如果你真系唔想，你嘅身体都会点样去有啲反应啊，拒绝啊或者挣扎啊出去，咁你又唔喐，咁成系口讲就当你唔系咯。 吓呢题就系想 rule out 呢啲咁嘅情形啦。因为当我哋做调查嘅时候咧，其实又大都系大概三成到啦吓。三成人就不是很了解呢，其实就不是看他的身体有没有做反应的、是看他是不是，如果他真的有讲到不愿意，我们都要尊重对方那个的、就是表达了他的情况是怎样。 明白。那好了，到最后一条了，是不 是？是。是。那最后那题呢，其实都是跟那个身体互动、暴力相关啦，就是说、进行性活动的时候啦，就是女方愿意抚摸男性阴茎，是不是代表他就愿意进行性交啦，这样。 愿意抚摸男女性，咁系佢愿意嘛？而家佢讲紧嘅唔系嗰啲咩强迫愿意啊？ 系即系女方系抚摸男性嘅阴茎嘅话，系咪代表佢愿意进行性交？ 我觉得系。 嗱，佢可能咧系 ready 有一个亲密嘅接触，但系性交系咪即系指紧要有嗰一个程度嘅接触咧？可能就未必、系嘛？ 嗱，喺我哋解释之前，睇一睇我哋一千几个市民点答啦。我哋有23% 到就话系嘅，我冇呢样睇法。有54.1%就觉得唔系、 哦， 咁有23.3%就话唔知啊，咁啊， 梗系答系或者。不是啦，起码中一样先啦，至少唔中啊。 有几 percent 话唔知， 咁佢真系唔知， 即系一半机会先咁样，真系吧？嗱，咁咧，我哋呢一题就咁样睇嘅。其实呢亦都系一啲过往嘅反应嘅吓，咁、就会发觉有啲嘅女性呢，佢抚摸男性性器官呢，尤其是譬如恋爱初期咁啦，可能代表佢对于男性嘅性器官有啲好奇啊。因为大家可能发觉有机会都会接触到身体，咁然后就大家互相有啲爱抚，咁嗰个女性去抚摸嗰个性器官可能只系出于好奇，未必諗到话性交，有啲可能根本都性交系乜嘢都唔知，但佢就可能因为又咁样抚摸咗对方，呢个一个。如果系长久关系入边咧，或者夫妇关系入边咧，有时都可能只系代表嗰、那个女朋友或者个太太想爱抚对方嘅伴侣嘅身体，包括咗佢嘅阴茎，咁系一种爱抚嚟嘅。 系， 又或者只系可能想为对方进行一个嘅自慰嘅行为咁样。系嘛，即系有呢啲咁嘅可能性咯。 系 啊，所以我哋其实当时啦，当年2010年嘅时候，我哋做成份问卷咧，其实就分咗几个类别啦。成份问卷咧，而家都系同大家分享完毕啦。你会见到我哋有。如果记得之前那几集就是说有儿童的性知识的了解，男性的女性的，然后就是关于安全性行为，关于性暴力，还有关于传媒角色各方面，都有一些这样的题目去看看我们市民大众的看法。 那 我们就会觉得呢，在性暴力这几题里面就说，很多时候真的男性对于女性那个的表现啊，或者佢嘅对佢哋嘅观念啊、行为嘅反应，其实都有啲误解嘅。 系咁，所以咧，佢哋要多啲听我哋性情中人呢个环节啦。 好好， 系啊， 咁冇错。 今晚咧，多谢晒 Anna 啦，咁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啊亦都睇下收音机旁边嘅你咧，有冇跟住我哋一齐玩？咁睇下，如果你都发现，原来我都有啲谬误嘅，或者有啲观念咧都系错咗嘅话咧，咁啊多啲留意下呢个环节啦，性情中人。好，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Anna, 拜拜。 紧嘅系卫斯嘅歌曲，叫做《分手第二天》。转个头咧，就会有师兄祠堂。敏感时刻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